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大家今日就好多人以为我哋 Boxing Day 就唔开档，系啦，咁咧就 Boxing Day 咧就我哋打 boxing 嘅啫。当然呢个烂 get 嚟噶啦，咁样 拆礼物就系呢个夺命捞松。 系啦，拆礼物一拆一个礼物弹出嚟嘅，原来系范国威。 系夺命咖喱饭。 系啦，咁咧就阿徐少华咧就因为有家庭事务啊要处理，咁咧就今日咧就告一日假。 系 咁啊，得翻我哋两件，好彩咧就有范国威上嚟，时间啱啱好啊。 系。 一开波就招呼你啦，因为你以前嘅兄弟啊， 哦系啊， 呢个花生台嘅李永达就点名就话要咧，就要你回应呢个真兄弟事件啦。首先， 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系， 其实我都其实有阵时都几点讲，我都唔知系即系伤心，其实我又冇乜食花生嘅意图，因为我都知道嗰件事系咩事。但系咧，我就觉得有阵时都几即系做民主派支持者咧，过时过节听埋啲咁嘅嘢咧，即系都几心噏。 嗯， 2006年嘅党内嘅呢啲纷争， 十一年前 系啦，由而家喺临近咧，民主派咧初选又攞翻出嚟讲，仲要煞有介事，洗开其他嗰两件主持人喺度讲，咁咧就，唉，有阵时我谂，我成日都担心初选，我都记得我讲过，我唔系话惊即系公唔公平， 嗯， 而系咧一啲所谓嘅大家用一啲核突嘅手法。搞負面宣傳啊，喺度掟屎啊，泥漿出角，咁就窗口都未對外就出嚟嗰個代表民主派選嗰個人啊，已經喺初選嘅過程裏邊渾身傷痕，咁咧就種落一啲嘅仇恨咧，就成個泛民喺選舉裏邊咧都唔會真心落力去支持嗰個人。嗱，呢個就係我最憂慮嘅嘢，不幸言中，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民主派嘅旗艦政黨又好，乜都好啦，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民主黨出身。其实我亦都经历过呢啲党内改革派，即系好多人唔知道我背景嘅。其实我系2002年少壮派分裂里边其中一员嚟嘅，即系陶君衡嗰次分裂， 第一次分裂， 陈伟业、陶君衡嗰次系啦。咁我都系佢哋其中一员啊，亦都有份咧将呢个张炳良喺党内嘅副主席选举里边拉落马。咁咧就当然啦，我成日都话咧，呢啲党内嘅纷争咧，我其实我你听我绝口不提嘅，其实咁多年 好少啊，根本系 咁多年以嚟，我都绝口不提。其实即系点解我今次会提咧，就系、是、我成日都谂，我都系嗰句，其实呢啲咁样嘅 tactic 咧，呢啲竞选嘅即系一啲咁嘅招数啊，即系我唔知道李永达咩原因啦。其实呢啲咁嘅竞选招数，其实只会令到阿邓家彪咧嘅胜算提高嘅啫，因为嗱。你点样死嘅范国威？你唔回应，佢就话我讲嘅事实，佢而家逃避，唔肯面对泛民嘅支持者，所以唔回应。你回应，佢就下个礼拜再嚟， 继续讲 ，讲到六沉为止，逐点攞嚟讲。嗱，坦白讲，呢啲咁嘅嘢，我成日都话政治人物，你唔系睇佢讲乜，而系睇佢做乜。我公开都讲过咁耐，呢次真兄弟事件咁耐，2006年5月5日开始，真兄弟第一份嘅。在网上边嘅呢啲所谓爆料嘅网志，我到今日仲记得。范国威离开咗咁多年，有冇做过一件事？泛民嘅支持者觉得范国威系共产党嘅间谍，被共产党渗透，甚至系卧底去策反咧？我想问下，等于我刘世良离开咗民主党咁耐，好多人包括陶君衡离开民主党咁耐，当日一样俾人扣帽子。但系陶君衡做嘅嘢，点解我哋咁多年都系朋友咧？同陶君衡亦都系一样，系咪？好多人攻击陶君衡呢样嗰样，但系我识咗咁多年，到今日我哋仍然系朋友，有事互相帮忙。就因为我哋根本上系知道有好多嘢唔系净系靠把口讲，你睇嗰人做乜？我成日都话，系睇佢做乜啊！ 如果是你你跟咗狄志远啦大佬你唔好坐喺度啦係咪呢个时间仲坐喺我隔篱都死得啦係咪 乜唔係 大佬王承志啦 王承志狄志远。 起码都新思维荣誉主席啦係咪再唔系就係呢个副局长啦刘江华嗰条队啦。使鬼同刘江华喺沙田隻抽隻咁多年呢你跟刘江华嗰条队刘江华都系民主党出嚟㗎。 港同盟 港同盟年代。我 港同盟已经 走出来。九一年我认识佢啦。佢同黄康中两个联票参选新界东嘛。系咪结果就两个落败嘛因为两个你唔妥我唔妥你嘛。我就话如果系一早跟刘江华嗰条队而家起码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啦。甚至系局长添啦。几时轮到嗰啲咩聂德权啊嗰啲。 可以好富贵。 可以有数得计喎如果你06年是受共产党所托搞民主党的话到一推行问责制的时候你不上位是不是哇大佬你又做过立法会议员又下面有这么多区议员如果你整个组织是属于共产党系统的组织你现在起码局长起码我都是你正座是不是起码我都是你正座。哎俾啲时间你讲啦。 哎我都感受好深啦。啊不过呢就我 真係唔想多费我话俾你。 我打个突。 呢啲你俾子弹呢个邓家彪。 因为呢喺整个初选呢即係同另外两位张秀贤啊郭永健我每一次去选举论坛我都讲今次嘅初选制度呢係让民主派适宜止争。一个系团结民主派嘅制度呢去到最尾呢係要打场大战嘅同建制派保皇党先係真真正嘅政敌嚟嘅系其他系对 喂，私怨毛啦，我话你听喺网， 所以咧 真系太过分咯。 系啦，初选系喺好同更好，或者系适合同更加适合嘅候选人之中咧，系让吓呢个民主派支持者系去拣选嘅啫。嗱，一路都系咁。 你应该话俾人听，我有咩好处？我郭永健，我张秀贤，我范国威有咩好处啦？今日我睇咗立场新闻十问三个候选人，每一个人都系讲佢啲问题都尖锐嘅， 系好尖锐， 系啊，都尖锐， 系啊， 每一个人都系讲翻就系话我自己擅长，我优胜，我政纲，我会实践点样， 就唔系 negative campaign， 唔系话张秀贤点扑街，郭永健点扑街，喂大佬咩年代？ 因为你去到最尾出咗嚟咧，本来系要团结民主派，特别系团结民主派支持者，唔系净系政党政团啦，咁人哋就会你咁样用 negative campaign 或者系负面宣传或者系不断批评其他人去捧高自己，去到最尾大家反而系会，唉，我射落。海都唔 得嘅。一个方法就係过去雨伞运动到而家我讲到口臭㗎真係。雨伞运动到而家就内斗就内行外斗就大家就归宿。係咪对住建制派就归宿係咪跳都唔投有啲友直情 low show 添喺议会议事规则修订里面。内斗就内行杀父仇人咁样去斩人。大家都觉得喂嘢令到人哋点解泛民嘅群众会fed up呢就因为见到呢种内斗内行。呢、这個情況係，所以我就話好簡單我係鄧家彪，我就硬硬腳啦。而家坐喺度咩啊？你嗰啲花生就變成我嘅子彈啊！ 係啊，喺選舉論壇就用翻呢啲嘢嚟去砌你 啊！ 我係鄧家彪，我就好啦。喂，李永達咁話你啊，范國威，你諗下，你哋啲民主派嘅支持者仲出嚟支持佢 ？OK， 如果嗰個係張秀賢喺初選贏咗、你用負面宣傳去對付張秀賢。到时到后邓家彪一样就是会咁样攻击 张秀贤，就用翻嗰啲系， 就会话范国威话你系扑街嚟嘅，厌仔嚟噶，你条友，咁佢百辞莫辩啦。 系， 所以我就话呢啲咧就系即系点讲咧？我对民主党其实我年轻嘅时代主要嘅政治生活喺民主党度过，二十几年前我都喺嗰度识你，即系有好多我自己回忆喺度嘅，所以我唔会到今日我都唔会，无论佢做咗几多错事，好多人话我点解盲撑呢个民主党过咗几年。其实我都是一样其实。是不是要放低私人的东西呢是不是我记得我入政府的时候很多民主党的人除了李柱铭出来撑我之外大部分的人是批评我。当时我都很伤心的其实。不过我都到今天我都其实一句都不提。亦都见回这些人我亦都没事。我不会摆在心里面我觉得。始终你这么大的人你要问一下所谓大局你从政的初心。同埋你面对将来嘅大局系乜嘢？ 同埋要搞清楚政党利益或者系私怨同公众利益有冇关系？ 系啦， 我从政系做乜嘢咧？我哋从政系为咗公众利益噶嘛？ 真系我就话俾你听，真兄弟事件就话改革派好简单，俾共产党渗透，佢哋系共产党嘅卧底等等等等。 如果那個報告李永達讀出來的報告是指控那麼嚴重，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民主黨不隔扯你們 是是當時我想說呢，當時這個所謂的五人報告出來之後呢，那就停了在那裡，公佈了之後呢 有沒有紀律處分， 沒有任何 有沒有交紀律委員會處 分，紀律委員會的處理跟進這樣是 喂，如果擺到明這些人是共產黨滲透的臥底，你們不去紀律處分是失職的， 因为那个五人报告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证明到有任何一位被调查的对象是被共产党渗透收受利益影响党的即投票和策略或者发展的方向。 唉，我告诉你、这个、 去到最后就只是捕风捉影地就说咦哪个见过哪个即中央没有汇报、啊、范国威你是知情不报你又没有督其他的党员出嚟咁样啊，陈景明又好，陆耀文又好，咁啊，跟住咧就奄奄样样咧，又话啊，同一时间嗰阵时嘅改革派咧就推荐咗30名嘅新嘅党员入党咁样吓，咁啊呢啲咧就可能咧系用 佢哋中票， 中票啦。嗱，大家要记住，民主党系可以翻查翻记录，当其时嘅民主党中委会同埋组织部咧，就系、是、要党员咧系要去着力地去招收党员、发展会员嘅，希望一至两年之内咧系由600人增加到去1000人嘅。 其实我觉得 喺咁嘅情况之下，但系李永达就直呢个报告咧就将两件事扣埋一齐。 咁多年成十几年嘅事，其实李永达已经差唔多退出民主党嘅核心啦，系、嘛？即系我唔明，即系喺而家呢个民主派初选喺新界东里边，再攞翻一件咁嘅似是而非，其实嗱，我都话啦，你唔好信我讲、其实大家上去立场新闻，喺个 search 嗰个 search engine 里边打真兄弟，有5篇文章，做嗰啲系我昔日信任嘅媒体嘅同事，大家知道立场新闻系点噶啦，系嘛？你睇睇。里面包括林子健一个真兄弟事件里面最关键的人物是林子健，包括林子健的访问都在里面的，其实你看完之后你们自己有个判断，你不需要在这里再啲人搬弄是非，在这里讲在这里挑拨在这里什么东西，我觉得如果继续在这个问题里面呢，你一言我一语在这里拗下去呢，如果我是工联会就 happy 到晕了，最好拗多两个礼拜，是不是 不斷燒， 最好就人身攻击这个李永达正乜乜乜，咁就最好啦，我哋唔应该咁做，我哋真係。我觉得范国威你都唔好咁做。 係李柱明 Martin 都系民主党中人我好尊敬嘅人。即使过去你话喺唔同嘅地区工作啊，组织党务啊，仲有好多民主党中人呢，我系尊敬嘅。咁但系因为李永达呢个咁样嘅指控，或者系将一啲旧闻11年前嘅事重新地拎返出嚟，今日再讲一次，唔代表即系我会改变咗我对佢哋嘅处理。我退出民主党系因为2010年嘅政改方案，唔系因为06年嗰阵时嘅五人小组报告。如果嗰阵时五人小组报告出嚟真系好似李永达讲咁严重嘅话咧，我哋唔会再留低喺呢度跟住喺民主党里边3年4年，去到2010年，因为政改方案涉及到好重大嘅政治原则嘅立场嘅问题，我哋先自行求去自己退党以明志咁样。 嗱，我觉得好简单。即是如果继续，我不知道李永达是不是代表民主党的立场、如果是，即是民主党就是呢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叫做在新界东选举里面 ABC Anyone but Curry Fan 那就大 Q 镬了，即是说邓家彪都得、你问我如果是 ABC 的话、即是除了你个个得啦，郭永健得，张秀贤得，是不是这样邓家彪都得呢？这个是不是就是香港新界东选民认可的立场呢？希望大家想清楚，我觉得。是不是不需要再多讲， 我讲埋一句我就收口啦。因为今次这个 DQ4 的补选是空多吉少，绝不容易的。即是民主派是要全取回地区的三席再加席的功能组别。特别在地区那里才能够重新地去补回住这个分组点票的地区直选 的投票权。如果不是的话，日后仲有其他修改议事规则，仲有更加多破坏议会体制嘅处理咧，建制派保皇党系可以随时做嘅。 好啦，我哋 Boxing Day 咧就拆完第一份礼物啦，就系、屎猛，一拆出嚟就系屎猛，咁啊算啦，到此为止，我觉得无需要咧。我好赞成，今日我睇咗一段啊朱凯迪嘅回应。回应他和泛民之间的分歧， 我也有看， 我觉得是相当之好，我读一次给大家听，因为邝荣轩 send 给我，看完之后我就放在 WhatsApp 那里， 咁我覺得係我覺得即係你都知道我喺上一次選舉我都係支持阿朱凱迪，亦都自己身體力行落去，我自己報名添嘅，其實就係自己落去捉埋阿 Lens 啊，其他 去幫手啊， 好多主持人落去 係啦，街站嗰度係嚇。 佢話被問到與其他民主派議員嘅關係，今日朱凱迪咁樣回應，關鍵係我哋唔係揾我哋嘅分歧，或者我哋唔同嘅地方，而係揾我哋共同嘅地方。呢個係同黃毓民時代最大嘅分別。而家睇到有啲評論，好似捉一啲有咩分別嘅地方，譬如任建鋒、蔡子強，好似要提出你有啲人好激進，搞到成個民主派都俾你累死啊咁嘅樣。呢啲係好過時嘅講法。嗱，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亦都係一樣。我再一次講。我支持風雲計劃，亦都支持泛民嘅呢個補選機制。點解咧？就因為我覺得我哋要做一個大氣、大氣、大體、大方得體嘅一個初選出嚟。唔係做一個用 smear， 即係用呢個叫做掟屎猛泥漿出國。因為咁樣泥漿完之後，就算出嚟嗰個郭永健都會死啊！我話俾你聽，呢個泛民你要諗清楚啊！我覺得 民主派嘅支持者， 你以為 A B C 會失望 ？A B C 結果就係 A B C 最後尾係啊 ，C 唔得，得嗰個係鄧家彪。係 呢個就係再次強調 我最後嘅忠告。 因為民主派全面碎片化係因為比例代表制過去一啲路線上面嘅分歧，正正因為咁嘅話咧。雷動計劃、風雲計劃先至有需要，初選制度先至有需要。民主派亦都係揾即係一次一次嘅唔同嘅事工啊、工作啊、政治議題啊，就係、是、借呢啲嘅平台咧，係重新地整合，重新地咧係團結啊嘛，就唔係用政黨同政黨做單位。所以點解你要依賴有時係民陣嚇散運嗰陣時，好明顯就係雙學三子誒同埋佔中三子嘅即係推動嘅情況之下咧，咁啊一鼓作氣點樣咧？大家一齊一線排開咁係去即係。參與呢個雨傘運動啊嘛，就係利用呢啲嘅合作機會咧，係話俾市民知點樣去團結一致，即使有唔同嘅民主派嘅政黨。 同埋我成日覺得好簡單，大家千祈唔好再信從政嘅政客，所有人都 white 定 white， 冇呢回事嘅。大家哪一個上一次特首選舉，唐英年就僭建，當時林鄭月娥成功用所謂嘅僭建作為全港政客嘅政治標準，然後大家就喺度 X Y 交叉唐英年，然後就話呢個好嘢。就是689 是 吧，你想想 ,whiter than white 那些人，一生人没有做错事那些人，是比真实的更真实，这些是信不过的其实。我想说每一个从政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有自己的弱点，也都有做错过的事，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其实。但问题我就是说你要看他做什么 ,rather than 他怎样解话，解政客出来解话一定是天花龙凤讲的。大家放长双眼睇，系睇佢做乜？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好啦，今日 Boxing Day 啊，拆第二份礼物啦。其实，哇，第二份礼物就系共产党送俾全香港人啊！如果我做零售业，就我哋上一次星期五咧，都讲过啊，真系想唔发都几难啊！今次真系 系咪啊？发达啦，系 系啦，嗱，咁你就当时你系预告啦，你话你圣诞节就会行龙脊，咁今日就去完，点咧？ 今日行咗龙脊， 系咪已经俾呢个强国游客砸到龙脊嗰啲石都冧晒？ 都有少量嘅强国游客啦，咁啊，即系喺你旁边讲呢个普通话啦，吓问题不大嘅。不过其中有一个就比较可惜，我见到两位即系类似大妈嘅，咁其中有一位咧， 可惜系因为佢大妈啫， 唔系，系因为佢蹲亲啊，佢唔小心蹲亲个尾龙骨。去到差不多山顶上面那度咧，等紧呢个 有个观景台噶嘛， 系啦，要救伤员咧就等紧上去，系去即系可能要扶翻去落山。 哦，所以就塞住下边嗰啲啦。 最大问题唔系呢样嘢，而系佢着丝袜系行山阴功。亦都可能因為咁咧，係容易跣親。 哦，咁你可能黑絲嘅原因，你就覺得特別留神啦，係嘛？ 佢可能因為唔係有適當嘅。吓，適當嘅一個裝束。 我唔贊成，我覺得大媽著黑絲行山嘅呢個， 我知 造福人群大棒福利嚟嘅。 喂， 但係 佢線真係好大件事啊！ 最主要不過佢大媽， 佢真係痛到唔喐得㗎，幾大鑊啊！但係坦白 講， 不過當然後邊又塞咗幾廿人啦。 佢唔著黑絲可能都會線親㗎，冇乜關係嘅。 咁啊，可能冇咁傷啦。佢而家蹬親尾龍骨啦，係。 我懷疑就咁啊，因為大媽著黑絲啊，行龍脊咧，龍脊個級咧都幾高下。 係好高嘅。 係啦，要即係要兩隻腳擘得比較開先爬到上去上面個級。咁我諗就下面嗰啲就堆擠擁就係因為咁嘅原因。 大家留在下面看，我覺得。 還有今天有很多小朋友一家大小，逢親去一些較難行的地方啊，轉角位啊、彎位啊、路窄的時候呢，就有些家長陪著小朋友慢慢行，後面又塞了五六十人。哇，很少塞人的，行山塞人這個是奇景來的，對我來說。 主要是香港的家庭， 是 可能很多人響應我們說聖誕節去行下山。 不過真的很漂亮，那個景色是非常之漂亮。 我都說是被 CNN 選為這個亞洲最佳的 City Trail。 是啊， 城市行山徑。 那天色都不算今天很蓝，不算好蓝， 但今天 有啲剥嘅。咁但如果再蓝啲影相，哇，真系一流。我带埋特登带部单反加个广角镜系去影嘅。系，哇 ，lens 好嘢，揾到张相。 哦，你嗰啲相在 Facebook 噶？系啊系啊，系有 Instagram 啊，真系有图有真相啊， 证明真系有行过。 系啊系啊， 但系点解你影唔到呢个黑丝大妈？ 唔得，人哋跌亲我唔可以去影嘅， 唔可以咁凉薄。 我仲反而要好快咁去请其他人慢慢小心行，因为坐住个楼梯级 ，lens 个相行旁边一半， 旁边嗰啲位系去即系绕道咁行过，跟住等其他救护人可以快啲去上去，即系可能送去落山。 好啦，嗱，就但系我怀疑就咁啊，啲黑丝大妈之所以涌晒嚟香港过圣诞咧，就同呢个大陆呢个禁圣诞嘅呢个党啊，党员与学生就禁。慶祝聖誕有關，我覺得。我懷疑嗰啲大媽跌親，可能都係黨員嚟嘅。 黨 員。嗱，因為你對最近你睇有線中國組都好笑啊。 係。 即係啲內地嘅大媽就係摧毀咗聖誕樹。 嗯，哦係。 係啦。 咁有一啲班人喺度熬， 著到好似聖誕老人嗰啲，就聲稱自己慶祝新年。即係你，即係我成日都懷疑成個社會係咪進入咗一個風集體精神失常嘅狀態咧？真 係，呢個絕對係真係好 荒誕啊！ 人格分裂咁樣， 係啊，成件事你覺得好荒誕。 又有一個比賽啊嘛，話即係著曬聖誕老人嘅衫， 但 係點知跑步跑到一半嗰陣時咧，好多人咧就即刻除低咗件聖誕老人衫，抌曬落垃圾桶，就中途就離場咁樣。 哦，佢咪剝光珠走翻出嚟？ 咁我唔知道，不過如果你係決定係咁嘅，你應該神咁早就唔好參加啦。點解又 咁啊？最瘋癲就係呢個黨媒啊，《環球時報》咧就居然咧就係將呢個禁聖誕就當做呢個社論啊。 係 《環球時報》嘅 提升到去官媒 社論嘅 高度， 面就係話唔應該鼓吹啲叫陽誕， 嗯， 聖誕就屬於陽誕，本來基督徒嘅宗教嘅日子，而家咧就係咧泰國已經去咗盡頭啦。佢話喺大城市裏邊泰國。太熱烈啊！ 太熱烈， 所以就唔應該鼓吹。咁佢話黨咧就冇禁止嘅，不過好多時咧地方嗰啲係因為呢、這個交通安全啊、群眾聚集嘅原因咧，公安秩序嘅原因咧，就唔鼓勵佢哋去即係舉行呢啲聖誕嘅活動。咁我心諗我就係話，地方咁多年都冇呢啲咁嘅事故考慮，點解今年突然間有咧？咁就一定係投其所好，習近平所好。好啦，啲網民就將怒氣。向習總發泄啦！ 習總 就刮到習總2010年訪問芬蘭嗰陣時 候， 好衰唔衰就去探聖誕老人， 係啊，仲喺度合照添， 係啦，就喺合照，就是、我哋個 post 裏邊嗰張相咧，就唔係 key 圖嚟嘅，嗰張係真係習近平 哇， 去拜訪呢個聖誕老人嘅， 只許州官拜訪聖誕老人就 不許 百 姓慶 祝 聖誕節， 聖誕 係啦。咁我成日覺得咧，呢啲叫嗱好簡單，你批評兩嘢咧，就叫尋釁滋事啦。嗱，今日咧。就算是 Boxing Day 都要读这个新闻出来给大家看的。原因我觉得呢也都是呢就是相当之愤怒。就是呢这个维权人士吴鉴。 吴鉴是。 是的。就重判八年。咁而吴鉴重判这八年呢究竟是什么罪呢我看完整个报道呢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微博户口叫做超级低俗屠夫。被内地政府控告。颠覆国家政权罪，2015年被捕噶啦，已经系， 哇！ 今年八月先至开始喺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理，然后咧就系被判处罪名成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好啦，跟住我读俾大家听个法院公告，我到而家我都唔明佢犯咗咩罪。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鉴因对国家现行政治制度不满。有咩问题？ 吓、啊，就系、是、不满嘅， 逐渐产生颠覆国家政权嘅思想。其后吴鉴长期利用信息网络散布大量言论，攻击国家政权和宪法确立嘅国家体制，宣扬用以颠覆国家政权嘅推墙思想，勾结一些具有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嘅非法宗教活动人员、职业访问、少数律师及其他人员，以维权、表演行为、艺术等为幌子。 采取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起哄闹事，在信息网络上辱骂他人，散布虚假消息。好简单，即系话呢个人咧就喺微博上边咧，经常就系推呢个咩啊，推 po 啊，推 post 啊， 吓唔系 share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坐八年，你谂下几荒诞，仲荒诞过咁圣诞节，我话俾你听。但系呢个吴鉴好嘢，话俾你听，佢个回复系咩咧？佢就因为佢唔肯认罪。其实佢同案里面另外一个一齐嘅咧，其实就系判咗缓刑嘅。 哦，咁样，因为认罪。 系啊，就系同案一齐啊，另外一个被捕嘅，就系当初就话诶酷刑打佢，收尾上庭就推翻咗呢个酷刑，口供叫谢阳。就同一日宣判，被判罪成，但因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且谢阳归案后认罪悔罪。免于刑事处罚、 哦，即系坦白从宽， 就真系唔使 共产党 系啦。 哇，真系你睇下你啲咩法治精神嚟嘅？ 好啦，嗱， 完全冇法治精神。 系啦，咁咧就吴鉴喺声明里边咧，亦都表示我被判有罪，不是因为我真的有罪，而是因为我不肯接受官方指定律师，不认罪及上媒体配合宣传，坚决揭露他们对我的酷刑、虐待等等暴行，揭露检察院包庇渎职行为。即系话咧。如果你做足晒林荣基嗰套咧，就冇事嘅。 对住个镜头， 唔系就第一 认罪， 要用佢嘅律师， 用佢律师， 你唔可以自己请律师。第二就系、是、要上庭，要对住镜头忏悔，做咗对唔住党、对唔住国嘅事，将各个控罪里边嘅罪公开认晒， 要配合呢个政权， 配合 做埋呢个宣传， 做晒之后咧，就算罪名成立都好咧，都唔需要被判呢个入狱。咁就呢个今日。一个所谓强国崛起的大时代盛世，中国盛世，一个这样的微博里面的叫大 V， 我们叫做 KOL， 是的， 真的想起都怕这个名字，真的 KOL，K 字可能是 Kill the Opinion Leader，Kill the Leader， 或者 Killing the Opinion Leader， 那就这个 KOL， 超级低俗屠夫吴鉴，那就八年了，我告诉你。就算中间出翻嚟，可能入边都打到残嘅，已经系 虐待佢啊！一定 系啊，一定有酷刑嘅，话俾你听。所有光天 化 日见到 吓做呢、 這 个 唔肯认罪嗰啲 认罪嘅马骝戏咧，就要咁样去虐待你系。 所以我就话咧，你咁相对嚟讲咁圣诞咧，其实只系九牛一毛。即系大陆而家无日无之发生呢啲咁嘅荒谬情况。但系就对香港有利咯，我觉得因为香港环顾一即系由1842年嘅历史咧，都系咁嘅。大陆越扑街，香港越繁荣。 即系呢个罅缝中咧，反而咧揾到呢个生存空间，甚至乎发展得好蓬勃。 我就真系好希望咧，共产党就讲得出做得到，就是、全国禁止庆祝圣诞，组织嗰啲大妈组成嗰啲街道大娘啊，即系蓝红臂章，即系喺大家喺有线中国组见到嗰啲图片诶，嗰啲 video 咧，就拱冧圣诞树嗰班友咧，就全国执法。系咪？第一，如果见到有圣诞女郎，剥晒佢啲衫，就地殴打， 清朝晒。 系啦，如果见到圣诞老人跪低，然后咧，仲要咧，因为大肚腩嘅圣诞老人通常都灌水， 灌水 喷气式啊， 系 文革嗰啲啊，直情系成棚圣诞老人排晒喺呢个咩成都人民广场， 系 全国都有噶嘛，人民广场排晒喺度，回复翻文革， 系 然后组织所有学生一人吐一啖口水。向圣诞老人吐口水。第二再劲啲，学呢个中江户时代点样迫害天主教徒，将耶稣圣像摆喺地下，要佢哋踩， 系 踏绘啊， 侮辱呢个 侮辱圣像， 圣像 系啦，踏绘将圣母嘅画像摆喺度，每个排住队踩。喂，我觉得与其行到咁啦，而家顶你强国崛起，全世界。都要庆祝春节，点可能庆祝圣诞？ 制度自信，有文化自信，有文明自信。 环球时报社论嘅讲法就系话，春节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多人庆祝嘅节日啊嘛。 系咩？ 系咪？我哋叫中国新年，我哋唔系叫春节嘅， 系 农历新年嘅啫。我哋叫做 共产党，仲应该取替埋去，即系好严厉地去对待嗰啲嘅零售业，无论系即系呢个饮食业里边讲话圣诞大餐啊，呢、這个零售业里边卖嗰啲即系装饰物品啊。 第二、 啊、 取替第二个拉嘅，我觉得唔系圣诞老人，系马云。 马云， 淘宝上边最多嗰啲微型嘅马槽景观啊， 系 即系摆喺屋企里边嗰啲啊，你上去 search 啊。 中国大陆系出产好多呢啲， 全世界最多人造圣诞树 PVC 圣诞树。同埋人造馬槽最多嘅其實係中國出產，仲要係通過淘寶發售。咁我覺得咧，淘寶 好大可能马云系勾结梵蒂冈势力，系咪先？ 马云好辛苦先推咗呢个光棍节出嚟，借呢个光棍节之名去赚钱噶嘛？而家呢个哇，俾共产党咁样搞法， 先就禁绝淘宝上边所有同圣诞有关嘅物品，我觉得 中国大陆仲系全世界有好多地方嘅圣经一个印刷，一个好广泛嘅地方嚟噶， 系 全球 最主要嘅圣经印刷基地喺中国南京， 系 边一间印刷厂我都知， 系 唔系净系英文，包括德文、法文、 多国语言、 韩文、日文等等多国语言，十几种语言圣经都喺嗰度印。而呢个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到呢个南京印刷厂访问，系称赞过呢个印刷厂印出嚟嘅圣经质素系全球第一， 系 即刻冚佢， 系共产党要言行合一啦，讲得出要做得到啊， 即刻派啲国安啊、维稳啊烧咗嗰个印刷厂啦， 我系咁议啊，要取缔咗佢啊，系如果你觉得咁有问题嘅话， 所以个 paradox 系咩咧？嗱，呢个真系值得大家喺呢个圣诞节深思下， 系 全球最大嘅宗教产品系 Make in China， 系。 乜嘢节日都好，复活节好，圣诞节好， 嗯， 圣经好，包括咩咧？意大利教堂嘅石雕，石雕教堂里边嘅石雕， 系 全部都喺中国雕嘅，然后跟住咧圣画，全部都大芬村画嘅。 大家去到欧洲睇嗰啲地方，唔好以为 世界 当地做嘅。 中国系生产最多宗教物品，但系所有圣经喺中国人，而竟然中国人系不能接自由地去睇圣经嘅，不能自由地将个马槽放喺学校，放喺屋企嘅。这个就是最荒诞了， 所以共产党其实是担心这些宗教信仰背后的组织能力， 但他不担心你做宗教信仰的物品， 但是搵钱就得，那 是好笑，搵 钱就容许，这个真是离谱，这个是 什么方法搵钱都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洋宗教是万恶的，你怎可能喂顶在南京这个这样的地方，是吗？当日这个即是南京大屠杀，是吗？这样的历史背景的城市里面成为全球最大的圣经生产 商。你记住他其中一个逻辑，说为什么要反对这些洋教，就是要庆祝圣诞节，就是因为咦，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大陆的，攻打中国的就是这些洋人，哇，他现在找回这个南京来做这个。 好了，八国联军我不知道有没有俄罗斯。如果你说反洋教，第一个反洋教我觉得就要反马克思。 是。 系咪呢个系 马克思根本就系柏雷品嚟嘅、 嗯？肯定系咯， 共产主义唔系中国人发明啊！ 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列宁马克思主义啊嘛！十月革命喺圣彼得堡发生嘅、哦，咁鬼遥远嘅，所以我就话禁绝洋教咧，首先要禁绝咧就系庆祝呢个马克思受神，庆祝列宁恩格斯受神呢啲。第二，我觉得要喺中国嘅宪法里边。将嗰个马克思马列思想全部删除， 嗯， 你居然禁到咁绝嘅话， 系 嘛？即系我就话呢啲人咧，就系叫做当可能个领导人讲咗一两句，下边就层层加码啦。我觉得 佢哋完全唔知咩叫普世价值， 喂大佬， 物质文明，又或者系文明啊？你 宗教嘅意味已经越嚟越淡薄。圣诞节就 系 话，点解节日而家越嚟越即系 popular 咧？越来越脱离宗教呢，全部都是商业， 因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背后。而中国之所以大大小小城市这么疯狂庆祝圣诞，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邪恶的资本主义地方，才有这么癫的这个圣诞节。你要想的其实就不是禁圣诞节，是吗？你要想的调回转就是说这个行为怎么产生，是吗？你又拉埋咩洋宗教？喂，大佬，浙江十字架都俾你拆晒啦，已经系咪先？拉到洋宗教嗰度做咩啫？实际上系咩咧？一班低能仔义和团心态，系咪又再拉埋八国联军？大佬，八国联军系1900几年嘅事嚟嘅，大佬啊！ 我用另外一啲更加低 B 嘅同佢讲，嗱嗰张相2010年啊，习总统去呢个芬兰系 探圣诞老人啊。 如果是要咁彻底，你咁反对呢个洋西方文明啊、洋教啊，你唔好着西服啊，唔好打呔啊，着翻中山装啊，翻到屋企唔好用抽水马桶啊，因为抽水马桶系英国人发明 的， 喂，用翻中国嘅茅厕啊， 嗱， 你要连呢啲西方文明嘅物质文明，你都要全面取替，自己唔好用，身体力行，咁我就话你够彻底啦，系。 中国人永远都是假 讲一套做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 搬伪善， 伪善。喂，大佬 ，iPhone 啊，你而家俾个 iPhone 6，佢都嫌你秒你啊，佢要 iPhone 呢个 听啦，而家要 身体最诚实， 咪系咯，用词一秒啊，如果唔系点会炒到咁贵啫？坦白讲，点系香港人炒嘅啫？系咪用词一秒都唔得啊？你谂下反日嗰阵时候，走去捣乱嗰啲眉千拉面啲老细系香港人、大陆人嚟噶，阿苍井空佢又唔喐， 系啊， 佢又话苍井空 有 选择 性嘅， 所以咪话呢啲咪就系正甩边咯。 对佢哋嚟讲，可能苍井空先至系普世价值。 哇，咁就接近呢个世俗化啲喎，我觉得如果係。係咪如果苍井空系呢个普世价值嘅话。 对佢粉青嚟讲係。 所以我咪话呢啲就係即係你点会同世界接咩鬼呢，佢而家就要世界同我接鬼。你睇环球时报嘅社论就好简单。佢就暗示大家以后呢全世界为咗讨好中共呢就要大肆庆祝春节。 春节。 即係话点解你呢个耶教文明嘅圣诞节就要全世界一起庆祝，我偏唔同你庆祝。我哋嘅春节先至系我哋中国人嘅节日，我哋希望佢系全世界最多人庆祝嘅节日，即系话你识做啦，就唔好净系嗰啲咁嘅亲华嗰啲，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啊嗰啲走去 Richmond 嗰度，走去讲几句嗰啲广东话啊、国语啊嗰啲拜下年啊，再见咁嘅丧服咁嘅寿衣咁嘅嗰啲中式棉衲喺度，就唔好搞呢啲啦，就系直情喺呢个纽约时代广场。倒数改咗做春节倒数，年三十晚倒数就唔系十二月三十一号倒数啦，系嘛？大苹果个倒数啊，嗱咁你咪威咯，系咪先？如果唔系叫马云赞助咪得咯， 输出呢个春节嘅传统， 唔使啊，你叫马云赞助咪得咯，包起埃菲尔铁塔，全部变晒红色，当晚 一支支炮， 然后所有重庆嘅大妈输出去呢个埃菲尔铁塔。或者香榭丽舍大道一起着黑丝， 系啦， 跳呢个扭秧歌， 系啦，横掂过去都有啲巨富、好巨大企业喺大陆嗰度成千人、二千人咁啊！ 嗰啲大妈去过 企 业员 工去外国旅行嘅， 去过呢、這个罗浮宫跳扭秧歌噶，跳大妈舞噶，真噶， 真系恶顶啊！呢只 唔使啊，咁你咪顶咪就系中国节日打败洋节咯， 系 咪？你又嗰啲咁样嘅着短裙嘅圣诞女郎。又嗰啲圣诞老人，又马槽，又圣诞树，又鹿，又圣， 改变你全世界嘅美学标准。 系啦，我而家就系改变晒，全世界都要学习闪北嘅大妈。 呢啲先系我哋中国人嘅美学标准。 扭秧歌，食煎堆最肥腻嗰啲嘢，食咩 Christmas cake 啊嗰啲。 春卷已经好好肥腻嘅、啊，春卷已经好肥腻 嘅。唔系啊，食嗰啲剥瓜，全世界学剥瓜子， 仲要吐落地。 系啦，摆个坛罐喺度， 好似表姐你好嘢咁样 吓。唔系斗。唔系嗱，谂嗰条桥啊，真系喺呢个时代广场纽约嘅 Times Square 倒数咧，年三十万倒数举办呢个套瓜子斗院比赛，同埋斗准啊， 唔系套蛋， 唔系套，即系呢啲唔文明噶嘛，屌呢啲，即系唔好诋毁我哋啲强国人。黑瓜子、白红瓜子斗套得远， 系 同埋斗套得准。 好，诶，摆个坛罐， 摆个坛罐喺度，系啦，斗套落去套得准，咁咪赢咯，咁咪赢咯，会唔会先得噶？你嗰啲春节凉饼，大佬。你攞幾隻絲出嚟喺唐人街冇兩冇啲鬼佬拍手掌啫！你試下，即係期期都懟幾隻獅子出嚟喺人哋嘅商場嗰度，喺呢、這個咩 Fifth Avenue 啊嗰啲行嚟行去啊！你估睇下會有咩後果啊？ 得大睇啊！ 咪係咯，所以冇得比啊！話俾你聽，呢啲人點解你話誒啲友咁中意慶祝聖誕又唔慶祝我哋春節？講到尾就自卑。坦白講，春節係我哋自己過農曆新年係我哋中國人嘅習俗。我哋得你世界嘅人過唔過啫？係咪先？ 係啊。 是吗？一家人自己食饭好拜年好是一个家庭的活动。我理得你商业上外国有没有春节的装饰，有没有春节的盛事，跟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什么关系？节日的意义，既然你讲到圣诞节这么商业化，或中国的新年你就觉得人家威过你。 外国庆祝圣诞，甚至乎嗰个商业化程度冇大陆咁添噶， 梗系冇啦。 我读书嗰阵时，留学嗰阵时，佢哋真系翻屋企同屋企人吃， 最多就有圣诞市集， 好似即系中国嘅团年咁样。 系啦，圣诞市集，市中心有棵大嘅圣诞树，可以留下冰喺下边、 啊。美国最多喺 Thanksgiving， 即系呢、這个 Thanksgiving 就大日子添、 啊。感恩节之后嘅大减价系嗰阵时冲入去 买嘢。大家最关心就听日 Boxing Day 之后，加拿大好，美国好，嗰啲百货公司大减价。你见到咧就系嗰啲排晒长龙喺度冲入去扫洗衣机啊，送嗰啲LCD TV 啊嗰啲，其实就系佢哋最重视嘅时间嚟嘅。即系你话搞咩去食自助餐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实系嗰啲点讲啊，系崇洋媚外嘅城市先至会咁做嘅。坦白讲，我到而家我都好唔香，我都唔惯啊香港都。 即係貴一貴去 book 酒店嗰啲食自助餐， 比平時貴兩倍， 貴三四倍走去食自助餐嗰啲，我真係唔明嘅，真係。 同埋共產黨睇文明呢樣嘢，好似變咗對立起上嚟，東方西方必然係即係對立起上嚟，但係其實係互相係有一個嘅即係包容或者係互動咁。 我諗佢問題就係佢連咧一件過節呢樣嘢，佢都要上綱上線，成為一個文明衝突、政治鬥爭啦，呢下先恐怖。文革好多人話唔會再嚟，唔會再嚟，唔會有毛澤東咁癲。其实不是的， 其实有苗头啦。 文革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呢？是泛政治化，连你翻工翻学食餐饭都讲政治，都是要讲你是不是忠于毛泽东，是不是忠于文革路线，是这些东西的嘛，是用政治去入侵人的所有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你的婚姻，你跟哪个拍拖都要组织批准安排，看看你政治上大家那个背景相不相似。现在连圣诞节都要禁，其实咪就 系 咁咯， 系啊，呢种思维逻辑。 如果你话人群聚集，你就唔该警察、公安做好嘢，好似香港咁样，兰桂坊踩死人之后，系嘛，除夕跟住咪出咗个报告书，跟住咪人潮管制做好佢咯，跟住咁多 年 都冇事 啦。系啦，年年嘅万圣节都有人潮管制，或者农历新年啊、圣诞啊咁样。 而唔系话禁绝人哋去除夕去兰桂坊啊嘛，所以呢啲施政嘅质素又低，又蒙塞，跟住又自大。跟住又自卑，坦白讲冇得医啊，真系 要政治化， 系啊，真系冇得医啊，我哋先休息一阵。